你要活生生，就要听花生。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刘耀少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啊！今日9月30日嘅大军阀，我哋迟咗成半个钟啊！点解咧？因为阿土伯咧就而家啱啱喺美国啊，吓飞翻嚟香港咁啊，啱啱落机啊，翻紧嚟咁样样。其实佢而家佢系攞住啲行李翻嚟嘅。咁啊，嗱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就请到阿小丽老师上嚟咁样样。唉，咁啊，即系928两周年，咁我哋都揾翻啲即系有意义啲嘅人物。啊、即係做返個專訪啦，都叫做係。咁啊嗱，其實前日啦咁、啊、就兩週年啦。咁啊喂，今年呢嗰、那個叫做係做週年呢，係完全係即係同舊年係好唔同，有好多人都講就係話，咦，今年好似係樂觀咗好多喎、啊、因為舊年就好似愁雲慘霧啊。其實即係嗱，舊年嘅失敗主義呢就係、是、瀰漫得好犀利。咁啊，虽然旧年就未有即係呢个叶普成出嘅呢个叫做係雨伞失败录啦，咁但係都话喂，即係你搞咩周年纪念啊，又喺度纪念自己嘅失败，唔係喺度不断咁样喺度话俾人听你点样失败过，你而家得到啲咩呢？喂，其实呢样嘢即係其实想雨伞失败呢样嘢呢，其实我就觉得即係除咗蓝絲之外呢，其实就係叶普成嗰班人即係其实最鍾意咁样讲嘅。就嗱，今年就唔同，即係我覺得，即係今年其實係尤其係過咗選舉啦。 嗯。 咁我選舉之後就代表雨傘運動嘅 icon 啦，咁所謂自決派啦，即係三個入到去立法會。咁我覺得呢個意義好重大嘅。 嗯。 咁就尤其我身邊嘅劉小麗老師啦嚇。喂、啊，其實你有咩感覺呢？其實係 我覺得好骄傲嘅，为咗上运动，咁我亦都觉得好意外嘅。讲真，喺呢个咁嘅情势底下当选，咁所以当选之后咧，其实都真系几战战兢兢，希望可以尽快上快啲上手啦。因为始终我都系一个政坛嘅新丁，其实真系好多嘢都唔识，咁、所以过去呢个月都系即系重整嘅心情啦，然后希望努力去学习咯。 嗯。咁啊，重整嘅心情啦，係嘛？即係咁，但係其實前面仲有好多仗要打，因為其實我覺得今年就同以往好唔同嘅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以往嘅選舉咧，選完就算嘅啦。今年就係因為即係有呢個朱凱廸係嘛？喂，其實佢好犀利，佢係將成個選舉咧就轉化為一個政治事件。系咪？尤其是橫州啊，系咪？即系你成個 debate， 即系其實由嗰個選舉當中，系咪嗰個選舉論壇，哇爆料，爆料爆到去，即系佢系直情搏埋命，搞到啊俾人哋追殺咁滯，系、嘛？即系然之後最後尾仲要搞到就系人人都要表態，究竟我哋要唔要 PMP challenge 呢個即系梁振英政府咧？咁樣樣， 系 咁其實你哋就已經係有即系28个议员已經即系講到明就一定要啊，即系叫做係要呢個 PIMP 追殺政府啦，而事實上梁振英真係感受到一個好龐大嘅壓力啊嘛，真係。你諗下，喂，即係而家都唔係講橫州啦，即係 UGL 啦，已經係，喂，已經即係嚇、啊，即係已經不顧身份咁樣出呢個公開信俾《蘋果日報》。喂，其實佢係以一個好另類嘅方式宣布自己參選。 係啊，都有人咁樣講， 係嘛？即係嗱，你同以前比較咧，就真係好唔同嘅。即係佢嗱4、5年前。佢參選其實係好謙虛，哇！又揸埋接凳又成，係、咪？即係哇！即係驚，即係黑票黑到嘅樣咧，即係完全係即係幾咁謙卑咁滯。咁但係今年好唔同喎、今年即係佢喂，佢個恃勢凌人，哇！係咪真係阿爺真係已經俾足票佢代代即係嚇、完全係有曬把握咧咁樣樣？即係嗱。你哋就你又冇乜選擇㗎啦，其實就咁、但係呢，我之前聽開即係其實係嗱，自決派嚟講，阿資豐哥嗰啲呢就好反對呢個所謂 ABC 即係 anyone but CY 啦。喂，咁嗱，你即係你又點樣睇啦？嗱，因為其實而家呢，嗱，你都係選委嚟㗎啦嘛，係咪？即係你已經係當然選委嚟㗎嘛。嗱即係而家嚟緊，即係 泛民咧，佢哋所即係密羅緊鼓嗰樣嘢咧，就係話會唔會就係話而家就諗住儲夠即係300个叫做係泛民票啦，嚇、就諗住就係會做一啲 lobby， 即係如果最後尾係一個梁振英，一個曾俊華咁樣樣。即係佢哋會 lobby 呢個曾俊華，即係要佢哋應承佢一啲嘢、即係譬如話，即係嗱，有啲人就話，即係重啟831啦咁樣樣。但係重啟831對於你嚟講都係 mile 噶嘛，其實係。但係嗱，因為其實佢喺即係我聽阿李永達啦，因為其實佢喺我哋呢邊有個節目嘅。咁佢今日出嘅節目，佢都講過一樣嘢，就係話如果要 lobby 呢個即係一個人去挑戰。阿梁振英嘅話，要得到我哋信任嘅話，喂，我哋唔可以爭取一啲叫做係唔實際嘅、唔 pragmatic 嘅嘢，即係嗱喺佢角度嚟講喎，重啟831都已經係好好離地啊，因為呢樣嘢唔係佢可以決定得到，係因為其實佢作為一個即係即係特首候選人咁樣樣，佢自己冇咁嘅權力，因為嗰個權決定權喺人大常委嗰度。咁嗱，如果係你嘅角度，你作為自決派，即係嗱，理應就係話，其實你哋就冇佢哋咁老屎忽㗎，所謂。咁嗱，你哋即係其實嗱你票數又亦都唔多，但係你喺當中你諗住會發揮到啲咩角色呢？其實？ 有一種講法咧，就係話ABC 咁樣啦，頭先你講到，咁的確我覺得係唔充分嘅，因為如果係曾俊華，咁佢當選咗，香港都係繼續起大白象基建，我哋嘅社會嘅保障其實都係會好差，咁唔見得係會比起即係梁振英時代好好多。可能佢對人權法治嘅破壞冇咁深，咁但係其實都係中央嘅一個傀儡嚟，一樣。林鄭亦都係一樣，咁所以對我嚟講，即係唔係 A、B、C 嚟嘅。咁但係會唔會話今屆我哋就做到民主自決、重定基本法呢？當然亦都係冇可能啦。我哋係需要時間去累積社會嘅基礎先去做到嗰件事。 冇咁快，因為你哋自己都開咗個時間表，即係就算係自決都係叫做係十年之後嘅事。不過呢個呢，我哋陣間先講啦。咁但係係啦。 但我自己覺得就係、亦都有一個講法係話，不如做一個所謂做王者啦。 哦、 我哋唔好派人參選啦。咁即係譬如希望同即係曾俊華又好，邊個候選人又好，換一啲即係承諾。去即係推動我哋希望要有嘅方向啦，或者政綱，但係呢個係有啲危險嘅，我覺得。即係梁振英應承咗我哋乜嘢，固然都係會走數啦，呢個人就唔可以再信啦。咁但係我哋係點樣去確保另外一啲人唔走數呢？咁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幾可能係幾危險嘅事情嚟嘅。咁會唔會仍然都係我哋民主派嘅呢一邊呢係派人出選，但我哋諗咩要諗一啲辦法係挑戰到現行嘅制度嘅，咁會係嚟得有意思啲呢。 但係今年呢，即係你曾經諗過就話一個造王者嘛，可能係。但如果你話造王者，你心目中有冇咩條件呢係嗰個人啊必須要遵守嘅先至會俾張票佢呢？ 如果好樂觀、好理想咁講，自然就係對香港嘅民主運動有承擔，對我哋嘅社會民生有承擔啦。咁但係始終其實好容易都係重蹈翻上一屆梁振英嘅覆轍，就係佢應承你好多嘢，結果所有嘢都走數，兼且仲要破壞人權法治。咁所以即係我哋都要去諗下一個策略，即係唔係淨係有一個所謂即係條件，而係究竟我哋有幾多嘅能耐喺呢件事能夠突破到框框咯。 咁啊，係啦，咁啊，即係我覺得應該都要，不過其實講真，即係我覺得嗰個陰影好大。喂，一個叫做係佢都要旨意阿爺面色嘅人，佢可以應承到你啲乜嘢咧？係 咯， 嚇、啊，即係就算係佢應承到呢啲嘢，你當唔當真咧？嚇、啊，即係你只能夠係將呢啲嘢咧，就作為日後對付佢嘅一啲即係叫攻擊材料。喂，你嗰陣時應承咗我呢啲乜嘢？咁但係呢樣嘢唔淨止你哋做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，即係其實呢個工聯會嚇、即係工聯會都成日喺度講啊，即係呢個最高工時啊，呢個標準工時啊，呢咁嘅嘢。 金對沖機制啊，仲有個 係啊，佢今日先講啫嘛，大佬你而家你拖到幾時咧？ 即係你而家你仲要係即係咁樣壓落嚟，即係泰山壓頂咁樣。喂，你係咪真係好有把握呢？喂，我又唔明喎，真係成報佢今日咁樣搞佢，即係呢排咁樣搞佢，咁啊，即係究竟係即係咩回事呢？究竟呢個局我哋即係點樣睇得透呢？咁樣咁啊嗱。啱啱我收到消息啦，阿土伯呢就嚟落車啦，咁啊即係我差唔多要准备呢要落去帮我搬行李咁样样。咁我哋就咁我哋而家呢热身呢到呢度呢就啱啱好即係休息一阵先啊、开始有啲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，你听緊嘅 HKPeanut.com。